又對於在亞利桑那和內華達州獲得歷史性佳績感到自豪。拜登說雖然點票工作漫長，但強調每一張選票都會被點算，不會容許有人嘗試阻止點票工作。他會嘗試化解民眾的分化，並處理國內疫情、經濟、氣候變化和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50% 左右。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两点，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高雄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呢最大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都是暂时畅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开始车多了，现在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龙尾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今天我的反方向亦都是慢车，龙尾排到过去翠屏南村。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星河名居。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窝打路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燕布房街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返一啲封路啦，喺土瓜湾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车辆都系唔可以由天光道入去合一道。咁另外呢，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亦都唔可以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垄道。咁就系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啦，现时所有车辆都系唔可以由天光道右转入去合一道。咁另外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亦都唔可以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垄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制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万不要揸车啦。好啦，你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扫墓系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系对先人嘅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喂 Kitty 啊，不如今个星期约埋你同阿男朋友一起去宵夜食咧， 都好喎、啊。咁你想我哋四个人宵啊，定系嗌多对 couple 宵啊？ 喂，二对二先系 double dating 啊嘛，唔系咩？再多对人啊，会唔会好麻烦啊？ 咁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就讲下 double dates 啊。 啊，不过三对人啊叫 triple， 咁唔知四对人啊叫咩咧吓 ？On a Saturday night。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洪少贤。 教书十八年廿租，因为一个人毅然开办教育中心，希望将游戏化教育带俾香港嘅莘莘学子。 其实我真系见到我仔咁做嘅啫，佢好似唔中意学习，会唔会有另外一啲出路，令到佢哋因为游戏嚟到去建立一个喜欢学习嘅一个态度咧？ 阿 Joe 认为要提高小朋友嘅学习动机，方法系可以透过 终身学习。其实你第一样一定要有嘅就系佢有嗰个动机，佢有呢个动机嘅时候，其实终生受用。而 instead of 佢可能默识嗰个字，只不过嗰个 moment 佢记得，但系之后你问佢用唔用嗰个字，佢唔用，教咗佢反而好似冇教。 实行游戏化教育嘅难处，可能在于我哋根深蒂固嘅思想， 要打破好传统嘅想法，朋友风气无业。好多时游戏可以带好多好多嘅益处翻嚟，只不过嗰啲益处未必系即时可以睇到嘅。 CI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讲讲下灵异嘢，突然有人鬼拍后尾枕。 如果我真的遇到啲事嘅话，我想我会系揾藉口嗌大家落车或者嗌大家走咗先讲。 我都系咯，我绝对唔会喺一嚟夜晚啦，我通常系第日嫁咗人，第日嫁咗人，跟住我再 第日嫁咗人， 嫁咗人 啊，系啊， 我第日嫁咗人，嫁咗人先讲。 隔咗一日，隔咗一日，系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嚟到四点十分啊，十一分啊， 系 啦，呢个系寻常事认真做。 Hello， 咁直播室咧就有迪神喺度啦，咁啊有阿莫啦，同埋我师傅喺度嘅。 系啊，所有听众们大家好啊，咁啊礼拜六啦，今日咧我见到天气咧即系虽然好干燥， 系啊， 但系咧我觉得系适合出街嘅。 但我热醒啊，今朝唔知点解呢几晚咪话极冻极冻嘅，我夜晚瞓觉咧，琴晚出晒汗咯， 嗯， 差啲裤都要除埋啊。 唔使讲， 即系 讲 得啲啲，即系裤都要除埋。因为咧，好我屋企个位置咧，平时即系呢排啦，话风好劲咧，成日东风成咧，系吹到砰砰声嘅。我琴日凌晨咧，点解咁静嘅？跟住我就好热啦，成个人出晒汗醒啦。跟住我就哇，真系热得好过火。 嗯，有啲奇怪。 今朝晏昼都系好热噶嘛。 系，但系夜晚其实开始凉翻嘅，其实好尴尬，因为呢段时间你又啱啱换咗季啦，我唔知你屋企已经攞晒啲冬天衫未？ 我都仲短衫短裤而家， 我都系做短衫，但系我会拎件厚啲嘅外套，即系好似而家呢件咁。 嗯， 因为咧夜晚真系冻噶，我有一日啊争啲以为自己病添，我几惊啊，因为无啦突然间开始流鼻水啊。 哦， 我喺屋企即系剪下嘢嘅时候， 有冇咳啊？ 冇，系放心，冇发烧，乜都冇。 有冇胸痛啊、肺痛啊咁啊？ 乜都冇，系啦系啦，仲好好食肉添。 哦，咁好啦。 几多嘢啊？你睇我而家肥到咁就知啦。 咁又好啦， 系啦。跟住我剪之后就开始已经手冻脚冻，但我冇遗意。咁啊，着翻件外套继续剪啦。 系， 跟住剪下剪下开始流鼻水。 啊， 跟住之后，但系好彩嗰样嘢系咩咧？我只系流咗嗰短短嘅一个钟，其实都唔算好流噶咋。跟住我撇咗一嘢鼻涕之后咧，跟住喺屋企啦，咁跟住即系即刻做翻晒消毒啦。咁我都惊，我嗰下真系惊嘅。跟住之后好啦，一个钟就冇事。 哦， 完全冇事。 咁我恭喜你啦，咁除咗恭喜，都唔知可以点啦，咁样。咁但系真系嘅，而家呢种天气咧，最容易涉亲啊。 系啊， 因为我而家就啱啱最近，因为啲泳池开始放宽翻咧，叫可以教水啦。哇，喺泳池先系最惊啊，因为最容易涉亲嘅地方。咁所以咧，即系都奉劝啲人咧，开始去游水嘅朋友咧，尤其是其实饿咗好耐波嘅。真係冇得游水啦，冇得踢波啦，冇得打籃球啦。大家話開通呢，真係撲到會去打波啊、游水啊咁嘅。游水更甚，因為你不停冷氣地方，又水又乾，又水又乾呢。咁所以呢啲位置你大家真係小心啲啦，因為流感高峰期㗎啦，如果咪又會變咗。 仲要尤其是好似而家嘅天氣，而家啦出面即係下晝四點幾喎，已經係三十度㗎啦。咁今晚可能一跌到去，可能得返廿四五度，我唔知啊。咁陣間呢等下天氣小姐啦。 你今晚未大顯神威喎。 你話俾我哋聽啦。 好啊，多谢召唤我出嚟啊！咁啊，报下天气先。而家温度30度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不过咧，亦都有睇到啊，佢话咧天气预测啦，今日下昼同埋今晚咧都系天晴，有啲干燥啦。我真系 feel 到啲皮啊、脚啊嗰啲咧开始出裂纹， 啲脚皮开始甩啦嘛？ 脚皮啊，咁又未。不过佢话咧，其实早晚都会天气稍凉嘅。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攞翻啲外套出嚟啦，即系最起码你唔换冬天衫都好。咁啊，最紧要注意。注意身体健康， 唔好觉得哇，好似拎住好多嘢喎喺手上面，咁拎件外套都一定要嘅，入商场都冻啦。 啱啊，尤其是女仔，唔知点解好似年纪大咧，而家膝头哥啊嗰啲咧要遮住佢，怕冻好似。 但我想讲咧，依然好多热裤妹嘅，成日都有嗰啲咧，咪话嗰啲叫咩啊？上身咧。唔係上身就穿曬嗰啲衞衣好 正鬆高， 正鬆高，下面賣涼粉。 係啊，跟住之後咧，上成身係衞衣嚟嘅。 係， 跟住之後條褲咧熱褲嚟嘅。 係啊， 熱到係點咧？ 好似冇穿一樣。 冇穿咁。我直情上次有一次我喺旺角，我去一個嘅便利店買嘢，所以我經過見到有人落車。落車嘅時候我一望，我以為佢冇穿褲喎。哇！你睇下佢冇穿褲喎，同朋友講啦。跟住我朋友即刻夹啦， 第一时间望下啦， 即刻夹啦，冇啊，边度有啊，见唔到 咁请咁边度啊？ 因为嗰个人已经即刻企咗起身，所以佢就唔觉。我唔系你望下啦，前面嗰个人咧好似冇着裤咁，头先仲啱啱喺架车度起身，更明显。跟住之后好啦，我即刻夹住，即系好似我系仔咁，你明唔明啊？跟住我就直情连呢个嘅便利店超级市场买嘢我都唔买啦，我自己。 你真系咁渴望， 真系咁着噶， 我入去起身啦，咁啊即系扑到去睇。 因为我好想睇下我自己有冇睇错嘢啊！你明唔明啊？因为真系冇着咁噶， 超热裤啊嘛。 跟住之后我就喺度睇住啦，佢个男朋友啦，又陪住佢噶，咁啊好保护佢。嗰种保护我就觉得，咦，似系冇着裤， 即系守护惊佢走光。哎，佢冇着裤啊，要守护佢咁样。 因为佢不知佢前前后后啲正面咧，系啦， 遮遮掩掩啊咁样。 加上可能我啊衰咧，即系我一个师奶。拉样咁企喺度望咧，佢心谂望咩望望蚀晒啲咧，跟住成日遮住我视线，跟住好啦，到佢哋上翻车啦，佢好似买杯嘢饮嘅咋，到上翻车嘅时候咧，就见到乌低身又着球啦，又着裤， 你搞到猥琐啊！你都系， 其他人唔好似我咁啊。 女仔望女仔冇咁尴尬嘅，男仔咁样真系好变态啦。 唔系，因为我要知道我自己有冇思觉失调嘛。 即系你惊佢，哎，其实佢有着嘅，你不停怪佢冇着。 系啦， 觉得佢冇着。 系啦，咁我病啊嘛，咁我唔啱我就要有事啊嘛，我正视呢个问题。 阿嬷，我今日有着裤嘅。 睇唔睇到啊？ 系啊，佢今日都着短裤噶， 佢条裤都唔算短。 其实我都系着短裤啊， 系啊， 短裤同热裤有啲唔同嘅。 咁好明显好大分别啦， 系啊。佢讲到你好似啊，佢今日都冇着 裤 啊。 热裤真系太难 carry 啦， 嗱， 男仔好难 carry。 今日着热裤啦， 咩话？唔系喎， 唔系喎，着裙喎。 喂， 你真系 试过 失调喎，你搞唔掂喎，你真系唔得喎。 唔系啊，因为我头先咧坐喺度嘅时候夹咧，跟住之后就咁见到条，即系见到 裙仔。 啊！見到條腿咧， 咁大家唔好怪我，阿嬤真係有病嘅，佢真係會睇錯嘅咁樣。 唔係，不過咧講起咧，如果你話最近呢段時間咧，我覺得其實咧生活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為我最近睇到一單嘢咧，就係我好想同你哋分享一下嘅，因為我。啊！除咗你頭先講嗰條熱褲啦，其實今個星期我搬辦公室啊，咁跟住咧我就搬咗去一個啲 co-working space 嗰度啦。咁我發現咧，原來而家啲辦公室咧係好即係生活習慣好唔同啦。以前啲人係中意一個個 office 啦，但係而家咧係好中意同即係如果公司係想 cut budget 嘅話，唔係 cut budget 啦，即係或者慳翻啲錢。 唔緊要，你老闆冇聽嘅，老闆冇聽，唔使驚。 同埋唔緊要嘅，而家好多公司都 cut budget 嘅，唔使驚，唔使驚，現實嚟嘅。 唔小心講咗真話出嚟， 現實嚟嘅。 係啦，咁啊，即係縮減呢個支出啦。 人手啊， 係啦，咁有啲common area 啲共同空間咧就一齊共享咁樣啦。咁最近我睇到一單咧，就係有個建築師啱啱咪出咗一個未來辦公室嘅圖啦嘅計劃書。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大家覺得正唔正？ 我想講少少呢啲嘅共用空間啊嘅一啲 office 啊，我其實自己覺得反而呢啲 office 咧先做到嘢，因為咧我早幾排咧就去咗一個人哋新嘅打造咗一個新嘅呢啲咁嘅地方啦。咁上到去嘅時候咧，我係覺得好齊全啊！以前咧，我哋去食飯，可能都會擔心哦。食完飯可能要晏晝食個 tea， 冇地方食啊，落去同人逼。佢直情係一搭 lift 上到去咧，已經係一個大嘅餐廳仔。但係咧，那個環境你唔會覺得佢係餐廳，你會覺得佢間 cafe。 但係 cafe 嘅後面咧，原來係好飽攬咗好多廿零三十間房啊，每一間房入邊可能係唔同公司工作嘅地方啊，反而咁樣咧，你更有工作嘅效率，或者更有工作嘅感覺。跟住咧，我就以為係咁簡單咯。咁仲有啲咩即係做嘢地方？佢 後面有保齡球場啊， 你 泳池啊， 唔好以為佢講笑啊。後面有個房即係小電影院，隔離仲有間房即係俾你做專 影院， 唔係係 係小電影院， 小電影院， 哇， 迷你 咁 relax 啊， 係咯，真係好顧及。 入面仲有啲甜點俾你食嘅咁啊， 我幾開心餅啊咁啊，鹹點心咁啊。 咁咧，佢就有一個咁樣嘅活動空間啦，隔離仲有啲 gym room 咁樣咯，佢係一應齊全嘅。咁同埋咧，佢又擺好多好先進嘅嘢，例如咩咧？佢嗰個地方係可以俾你開到 show 嘅。即係做到一個二百人嘅 喺嗰個好似 cafe 個位啊， 係啦，隔離原來咧仲有一間房仔係可以打通嘅，咁你就喺嗰度可以搞一個 show 咯。 哦，即係搞活動嗰啲。 係啦，咁佢就成個叫做共享嘅工作地啦，就唔係真係淨係得工作咯，佢係飲埋娛樂喺入邊咯。 正啊，其實呢個咧有少少同頭先我講嗰個建築師諗出嚟嘅未來辦公室有啲似嘅，但係嗰個更夢幻。 點樣咧？ 我覺得已經你頭先呢個已經踏向咗打工就係好希望嘅嘢。 同埋喺香港有嘅話，好難得。 係啊，因為你有得娛樂啊嘛，其實真係唔多公司咧係自己個 office 有得娛樂嘅。我覺得有個即係嗰啲射錶嗰啲靶啦。或者是有那些桌球台已經是很好的 哦，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一定是桌球台跑步機都很好， 那 個射錶的靶 即是那些錶靶 是啊，我怕我講錯嘛， 因為有小電影院很難就一路不聯想下去了 搞不了你們 是啊， 壓力大嘛。不過說一點看看你覺得這個空間正不正，他就說因為疫情的關係有少少改變，所以呢現在接下來的辦公室可能都要注重健康，首先呢他说翻工的时候你是不需要按掣的，所有 lift 是直接直达你的工作空间，你一走去走廊那里就会有一些体温的检测的，即好像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都探体温的机摆在这里，你不是放着手上去然后就告诉你几度，虽然我觉得那些其实是不是真的准我都有怀疑啦， 都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的， 不只是你的， 是因为坊间太便宜了这部机， 又或者呢他们摆在个风口，有个风口在门口，不是很强的风吹落来的， 你一定降温的、 啊、你摆在那个位置，我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跟我餐厅说、哦、你摆在这个位置你觉得真的可以的、 哦、 是啊，跟住之后他说、哦、是什么是什么，他没 有位置， 隔两天之后我见到他还在那里 但我见过有人真的37点几是过了那个标，然后呢我是我站在他后面那个，我有一点害怕，因为呢我排队去食肆嘛，跟住入到去呢sorry 啊，你过你37.2、跟住他说、我刚刚行完好热啊，咁你出去行多阵先翻嚟啦， 仲热咯，再热啲。 因为佢都惊嘅，因为突然间你咁样升咗咁高温，跟住咁你行多阵先咯。行多阵真系会降温咩？行多阵会仲热噶，咁你企埋嗰个角落头凉一阵先， 瞓下企先。 系啦，你瞓下企先啦，咁样。 不过呢个系尴尬噶，系啊，因为我都试过 过温。 系啊，但系佢又好好嘅，佢又好即系又唔系话特登好大声就，佢啊37.2咁走啊。系啦，佢冇咁，即系佢嘟完我之后咧，佢就话：啊，小姐啊，你啱啱过咗少少界，不如你企喺侧边再透透先啦。因为佢都见到我系喘晒气咁跑到过去嘅，系啦，咁所以佢都冇话大声话呢个人啊， 高温啊。 跟住之后再真系隔咗我谂几分钟到，佢就再过嚟帮我嘟嘅，但系佢好冷静嘅，佢唔知点解，我睇得出佢又唔惊我，心谂吓，调翻转我都有啲惊，点解你唔惊我嘅？跟住。佢隔多陣，佢再嘟嘅時候，我又去翻36。 哦，又冇事啦， 就冇事啦，真係我係喘得滯。 講真，你自己都驚啦。 係啊，我自己都驚，但係佢好冷靜嘅喎，即係所以呢一樣嘢都會覺得大家應該去到啲餐廳嘅時候咧，為咗自己唔好咁尷尬咧， 唞一陣先入去啦， 冷靜下先。 漂亮下先， 系啦。咁除咗呢一样体温检测之外咧，仲要有啲 UV 消毒。咁咧就系、是你当有条走廊啦，你系一路行嘅时候咧，侧边咧会有啲 UV 嘅消毒嘅灯咁样摆喺度啦。你行完之后，你就成身消晒毒噶啦。 我想讲呢样嘢，我见九龙湾咧 已经有啦， 某个商场嘅车展嗰个位有。 哦， 佢又唔系 UV 嘅， 佢喷雾咁样。 我唔知系咪喷雾，应该系喷雾啩。佢系一个好笑嘅，有一个房嘅物体啦，即系个箱啦。 咁佢會叫你行入去嘅，跟住就唔知點樣撳啲掣，因為我經過嘅啫，咁啊等 lift， 跟住我見到就係有啲人真係行入去啦，跟住隔一陣間出翻嚟，佢就話消毒咯，成個身 啊， 係啊，幾得意㗎， 真係類似嗰啲機咯， 係啊， 咁但係呢一個佢就話 UV 咁啦，可能之後就再進化一啲啦。咁另外咧，佢就係話，因為而家去廁所啦，其實好多係共用空間嚟噶嘛，即係你雖然有分咗男女，咁而女仔咧通常都有分一格格嘅，但係下面通窿噶嘛，上面又通窿噶嘛，咁佢就話啦，嚟緊咧係想變成個人嘅私人廁所， 哦， 係點樣咧？即係佢每一每一格咧都係由上面封到落下面嘅，咁，但係就冇分男女啦，反而就係，咁你入到去嘅時候咧，咁佢裏邊咧就當然即係有啲消毒嘅嘢啊，咁佢就話咁樣咧，你又唔需要有話咩性別問題啦，即係大家男女一齊用，但係每一格都係獨立嘅空間嚟嘅，你唔會話出到嚟跟住又見到係啦，又見到人一齊洗手共享咁樣咯， 即打個岔，即係間房入面，我自己租嗰間房入面有埋廁所啊？ 唔係，即係每一格廁所而家都會變成獨立啦。 哦，廁所入面即係每人又有一格，就屬於你自己嘅廁所。廁桶。 屬於自己啊，又唔係永遠都係寫你個名嘅。 佢意思係嗱，類似傷殘廁所，咁入邊咪就係一個獨立咯，因為佢又有廁所馬桶，又有洗手。咁係咪真係咩意思？ 係啦，但係好多格呢啲傷殘嘅廁所咯， 咁 佢 咪嘥好多 空間。佢又唔係好多格傷殘廁所，佢好多格做咗類似傷殘廁所模式啫。如果唔係，等人入到去，全部都傷殘廁所嚟嘅，咁 咪 用唔到啊？係 咪？我哋唔好再分 係啦， 你我啦，大家用埋同一種嘅廁所。係咁，佢就話即係將來如果咁樣嘅話咧，就會衛生啲啦，又唔會話啊呢個性別可能女廁要排好耐，男廁又要即係好快咁樣。咁跟住咧，佢就話或者每一个办公室啦，都要有啲娱乐设施。咁佢头先就讲到啦，佢话要有 gym room 啦，即系要有啲健身嘅俱乐部啦，有瑜伽房啦，然后屋顶咧最好就有个跑道，就俾你咧即系做运动，因为做嘢做到好攰啦，咁啊上去跑个圈先。或者最好就梗系有埋游泳池啦，有个小公园咁样啦。 呢啲啊正啦，冇得输啦。 哇，我都系谂紧有冇啊。 同埋我其实谂紧你用唔用到啊？ 点解？ 因为你翻工梗系想快啲放工走佬噶嘛。你而家成个即系 office 都有晒所有嘅娱乐空间啊，又有晒所有嘅嘢嘅时候，咁我担埋张床行咗喺嗰度瞓埋觉得啦，得唔得噶？ 你可以系咁选择嘅，其实我哋公司都有啲人系咁嘅，即系匿喺度瞓觉，第二日做节目噶， 咁开放式。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头先你讲个厕所咧，系有一个问题啫，最紧要系自己够即系叫做干净，即系唔好整污糟晒啲地方，有公德心。因为咧，你就算话系咪男女都好啦，唔好话男女同一格啦。淨係男廁或者淨係女廁，你都會遇到咧前者係用得好污糟嘅。咁你本身嗰人都好污糟嘅話咧，就算佢係咪男係咪女咧，都好危險。即係男仔咁，女仔入到個廁所勁壓嘅，成個廁所板都係積嘅，你都唔敢用啦、 啊。其實都避唔開，就係男女大不同就係、是、男仔嗰個去廁所嗰個習慣同女仔真係有少少分別。係 啊， 即係一齊用係咪一件好事咧？ 所以工作地方提高質素。是一个人都一起提高质素，那你在工作地方就干净舒服很多啦。 同意着土一片，让你没法一面点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片。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如再降也觉得不动。再穿过幽谷去遇上万尺巨人，吓惊了吗？只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你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望到永远清。 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当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如何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愿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看。 知名嘅的舞，佢系 Eason 陈奕迅。转个头翻嚟，继续有寻常事认真做。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多名特区官员下午抵达深圳，同深圳市领导会面。特区政府官员车队在警车开路下，从广州经广深高速公路前往深圳，下午大约三点到达会议场地五洲宾馆。宾馆外有警员戒备，不准记者进入宾馆范围。预料林郑月娥将同深圳市委书记黄伟忠、市长陈如桂等会面，讨论深港合作事宜。挨晚出席晚宴之后回港。林郑月娥上午在广州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省长马兴瑞会谈，讨论大湾区事宜。商台回复查询时表示，本月中开始按既定的政府宣传声带机制，安排在每日朝早八点新闻简报之前播放国歌。新城电台亦表示，暂定在早上八点新闻报道前播出国歌，但实施日期未敲定。香港电台计划在今个月16号起，每日早上八点新闻前在各电台频道播放国歌。本地足球赛事重新开放观众入场。精英杯分组赛下午在元朗大球场举行，由骏锋对冠中南区。观众入场前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和量体温，场内提供酒精搓手液，座位采取社交距离措施，每开放四个位就隔一个位，并以胶带封上。观看香港足球近十年的马先生说，对于重新入场非常兴奋，已经大半年没入场看球，形容终于都等到。他说之前只能上网看，气氛不及现场球迷一同呐喊那么快乐，觉得现场量体温填申报表的措施已经足够。入场支持球员朋友的何先生认为，疫情已经稳定一段时间，应该可以早啲重新开放观众席，鼓励更多人入场支持香港足球。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相信，蚂蚁集团暂缓上市是由于内地监管机构实施新的监管要求，令集团增加营运成本。他认为集团做法是要保护小股东，做法正确。曾经做过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的陈家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又说，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大。他认同过去一段时间特区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但是建议可以聚焦个别艰难行业提供支援。他预料经济困难的情况可能最少持续多半年至一年。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气干燥，初时大致天晴，晚间云量增多。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留班制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车多，龙尾开始排队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方向啦，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去到荷里活广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那边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八雀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燕布房街一段仍然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系挤塞，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路道去观塘道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观塘警署。跟住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喺油麻地金粟街，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嘅车辆唔可以由金粟街去海旁方向又转入去广东道。咁就系油麻地金粟街啦，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嘅车辆啦，都系唔可以由金粟街去海旁方向又转入去广东道，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桥底去元朗，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寻找白金汉》，作曲冯允谦、黄唯一，作词黄伟文。主唱冯允谦， 早知不配做你供电，只可当你 富上代。作曲 Team at Dear Jane， 作词林宝，主唱 Dear Jane。Two at a time， 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Ega 江海嘉。 IG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净系支持同问候唔够噶。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咗，记得将你嘅意愿话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音乐说，卢巧音的音乐选择。 好想分手咯，咁多人讲。原本不是揀這隻的， 是 大家都不知 道。好啊，你 原本那隻歌叫做《亂世佳人》，但是就、因為當時就加上一些緋聞啊、嘟嘟啊關係呢，就不如轉歌了，你轉就轉咯，那就轉了《好心分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茉莉、Dixon、思培、寻常志，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振奋人心的时段啊， 冇错啦！ 呢个音乐我成日一个澎湃， 冇错，令到大家可以有气氛。 震唔震伤到你哋咧？咁啊，睇下今日你哋估唔估得到啦？因为咧今日咧系我出题嘛，估到就可能都会嘅， 估都唔会咯。 佢睇我惊估到系击伤。 咦，咁即系可能系啲把鬼嘢嚟嘅， 奇怪嘢咯。 呢、這个嘅物件咧，我就觉得一啲都唔把鬼。不过咧，我讲之前咧，大家都可以上到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啦。咁啊，思培咧都会发呢一个嘅 post， 咁啊，俾大家咧喺下面留言，一齐估下今日咧的神带嘅呢件物件系咩嚟嘅。咁啊，呢件物件咧，我可以先俾一个嘅tips 大家先嘅。 好啊。 Game on, level one. Tips, 第一个 tips 咧，呢一个嘅产品咧系需要电嘅。嗱，唔使你哋浪费问题啦，系需要一个电嘅产品，电有电嘅产品嚟嘅。 咩范畴噶 ？Yes, no. 光电定湿电啊？ 咁你应该会俾我哋嘅。 咩范畴啊？ 家居 呢个确实咧。是一个户以前啊，以前是户外比较多的，但是近呢几年咧，啲人都将它变成一个家居的其中一个产品。 咦，咁啊，师傅，我哋缩窄范围啦， 即系家居产品，屋企会有的啦。 佢话唔系，佢话户外，咁所以就算而家屋企都未必个个都会有，因为你谂下户外的香港豆样咁细，每一间屋。点会咁多人有咁多位摆一啲户外嘅嘢入去室内先？ 啱啊，屋企点会有户外啊？有可能咧个窗台都系好细嘅，有建设、 啊。又或者好衰噶嘛？而家成日都话啲露台就已经当系几多尺摆埋入去噶嘛？ 系啊， 有一个露台就咁企喺度就冇噶啦。 冇错，喐都喐唔到咧，即系你唔可以好似以前嗰啲个露台大到你可以烧嘢食啊咁样噶嘛？ 我觉得咧可能啊，我唔知啊，尽量缩窄范围先啦，我哋咁啊，俾听众们都同我哋一样有啲。思想上面的范畴系跨跨先啦，咁啊，可能会唔会是露营的嘢咧？因为咧，你谂下，譬如可能嗰啲叫咩露营啊？嗰、那个帐幕咧，帐幕，而家成日好多小朋友都会觉得喂，未必有啊，因为走。主题房 好搞笑啊！想话 系啊， 另外 你摆屋企咯，可能。 啊，都得！哇，你屋企咁大啊，其实嗰个帐幕已经可以占咗成个厅嘅一半噶咯。 系啊，折花背，蜗居嘅蜗居，系啦、啊。再唔系咧，可能就系嗰啲煮嘢食嗰啲啊，露营嗰啲，因为系啦、啊，因为咧而家我哋譬如去食嗰啲一人边炉锅，佢都系用呢啲曲石噶嘛。咁、可能而家加上屋企又唔大，又或者可能多咗一啲单身嘅人士嘅时候，咁佢呢啲咪啱用咯。 我反而谂咧，会唔会系户外用嘅？但系因为我哋本身而家准备嗰个盒子咧，佢可以将佢今日嗰样嘢要摆落去啦，系冇咁大嘅，即系个 A4 箱咁大。我谂会唔会系嗰啲水喉啊？即系你户外可以洗车嗰啲咧？我望一望佢眼神，完全冇变动过。 洗车神器， 你会喺家居度洗车咩？ 以前喺户外嘛。 你最近睇紧啊？ 系啊， 早知我俾咗你啦。 好冇买啊？ 我有一套啊，本来 有冇用啊？ 好好用噶。 咁你俾我？ 唔系啊，我冇咗啦，而家已经唔喺我度啦。 哎呀， 我买车走咗啦，嗰套嘢。 系啊， 早知俾咗你啦。系啊，我送埋俾人。 咁送埋架车俾我嘛。 架车买嘅人哋。 打个岔，因为而家讲啲咩洗车神器，佢话淋花都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会唔会冲击力太强？ 因为咧而家坊间咧越嚟越啲洗车神器劲啊，因为咧我嗰只咧就系一个箱，一个 box 咁样啦，雪冰冰柜咁样啲箱啦，然之后你入边咧装满水，个底系插电嘅，咁然之后咧你插满电之后有个电泵，咁个电泵咧其实可以连接一条水喉，你就可以咧高压地肥架车咯。 嗯，佢仲话佢悭水嘅，一桶水可以大概洗一架车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咧，而家咁样自己洗车咧，我试过最快时间四个字洗完， 但系我 加埋拣， 系啊， 有埋拣又埋清水。 点解？首先啦，加拣就系要你自己加嘅，唔系嗰个桶。 佢系支枪入边咧有一个叫加拣嘅头，就成支都系拣嘅。咁你放出嚟，经过透过啲水挤出嚟咧，就会带埋啲拣肥落你架车度嘅。咁另外一个你转完头咧，就换翻清水嘅枪咧，咁你就可以将桶入边啲清水挤落架车度啦。咁你就去清洗架车咁样。 但我想问，一定是要强力的水才可以够清洁的嘛？ 它有两段的，那种力度其实是帮你打，可能你中雀屎你就啡走那些屁咁样咯。 或者你车顶那些你不够力的嘛，那你就可能大力一点咯。 是啊， 因为你塞不到隻手那么长嘛。 没错啦、 啊。 明解。是不是 你又不是学车，你问那么多做什么呢？ 是啊，那我都会想有自己的车的嘛。 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玩古的游戏呢？ 哎喂，翻翻嚟啦，翻翻嚟，好啦，咁啊，去翻我呢、這个。头先你话洗车个水同水水喉咁样嘅，咁我话喺户室内居家居都会用到嘛，你又唔会喺家居洗车嘅啫。 但家居可以淋花嘛，因为佢有个简易版系唔系成个盒，即系唔系成个箱嚟噶嘛，佢、 哦、 个桶嚟噶嘛。 我俾个提示，我俾多个提示你啦。我冇淋花嘅。 洗浴缸都得噶， 哎，我谂到你而家屋企有冇用嘅？ 我有啊，我特登用拎翻嚟噶， 有用嘅， 有用噶，好有用。我等阵如果你哋好快估到之后就讲俾你听，其实我自己觉得吓，家居房入边应该有呢个摆设先好嘅。 哦，房嘅摆设嚟嘅。 系啦 ，OK， 即系又缩窄。 系咪收窄？系我又自己留咗口风啦。 我本身我以为你特登嘅。 都唔紧要嘅，本来第三个 tips 先俾你嘅。 会唔会系一啲加湿器？因为而家其实开好多冷气咧。 喂，点用加湿器啊？ 当喷水，当洒嗰啲植物 金露 咩？以前我睇电影咧，外国啦，通常家屋企出边咧，咪有一个洒水器就系淋花咁 啊。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咁就系、是香港就唔会有啦。咁但系 会唔会系室内嗰啲咧，冷气星星嗰啲啊？即系话插嚿电，跟住之后就成埲墙啲星星转下转下嗰啲把鬼嘢啊？ 嗰啲咩星星投影器 系 啊？ 嗰啲有会唔会把鬼嘢啊？ 我而家睇下我哋网上面有冇人有反应先、啊。 你点会放喺户外咧？户外本身就已经有星星，同埋咧户外你投影唔到噶嘛？ 户外未必有星星噶嘛？ 诶，冇嘅时候你。加埋上去應該都投影唔到噶嘛，户外咁大，你嗰個投影器又有一個實質嘅一份版噶嘛。我想問問題，係喺家居嘅邊一個位置有？ 頭先咪講咗 佢房 咯， 係喎。 佢問我啫， 頭先問咗啦。 我而家都答你房咯。 我想問下呢樣嘢係咪必須要用㗎？ 唔係， 即 係你可以唔使㗎。 是 即是你可以当它不存在你不用买 的。但我想说不是必须要的意思是即是譬如我有避敏感先用啊定是我耐不耐其实我喜欢就贪得意按出来玩一下那些先。 它不是贪得意玩一下的它都我如果你买了它它没有说官方实际给你这用、 嗯、 但是很多人用这东西是对自己好的、 嗯、 所以会买它的产品就是买这些东西。 对自己好 是 不是即是改善咩鼻敏感啊、眼痕啊，即系改善啲身体问题嘅、 啊、空气净化机，但室外又系冇人用噶啦。 系啦，室外空气已经 OK 噶啦。会唔会系嗰啲吸嘅嘢？即系如果你户外你都可以吸噶嘛。 嗯。 但系而家通常搬嚟，但其实我谂唔明点样本身喺户外，户外通常有啲好大型嘅嘢，点样拎翻入房？你间房又咁大咧？咩？ 点解咧？ 咁你户外唔一定好大嘅，咁你曲式好大咩？ 可以好大， 但你冇理由 个 曲式冇得摆喺房度做摆设噶。 系啦，虽然唔系曲式啦，但系户外嗰啲嘢可以好细噶嘛。 嗯、 但系以前细个去讲埋啦，露营 灯、嗯、 都有咁嘅机会，可能用得着。 唔通系灯？ 咦，可能系、哦，因为佢话头先即系我听佢咁讲嘅话，你喺房嘅时候，你有阵时如果未必想开晒自己个房灯嘅时候，嗯、你用啲小灯仔咪可以夜晚去厕所用咯。 嗯。 其 实你哋讨论下噶啦，因为我而家等紧呢一个网上面嘅人留言。 系啦，系你讲个灯可能都系，一系就小风扇仔，但系又冇理由咁无聊啊！我喺屋企，我做咩唔买把大啲嘅风扇？ 哎呀，唔系、啊，我有朋友咧，真系喺自己床头咧装咗个小风扇仔。点解咧？因为隔篱唔吹得风，佢隔篱嗰个唔吹得风，但系有时候开好强冷气咧，佢真系顶唔顺啊！咁、佢就唯有开一个，即系设自己整咗一个小风扇仔，就系咩咧？我哋细个咧有香气嗰种风扇， 哇，正、啊， 系咩？大个我觉得好臭啊，细个觉得好香嘅， 有唔同味噶嘛。 咁都系嘅，咁但系嗰种风扇仔咧，佢就整咗摆俾自己咯，即系唉瞓到好热嘅时候就开着吹住个头瞓咯。 其实个画面都几搞笑，即系你一见到两个人咧，一个人喺个头系咁吹，跟住隔篱嗰人就哇完全啊冚埋被啊。 但系冇办法，隔篱嗰个真系话病就病噶啦嘛。 哦，咁啊 系啊，咁佢就唯有自己安咗个小风扇仔， 咁一定唔系呢一个啦。 应该唔系 啦， 房里边仲 如果系嘅话，佢应该 会 唔出声嘅， 我唔会讲啦， 系啦，唔会突然间系啊系呢个， 系啊， 我都唔会讲嘅，咪 所以就睇大家啦。 灯可能系会唔会着灯噶？ 你要唔要听埋声先？ 好啊，因为佢唔使用电，不过 要用电噶， 会啊， 用电嘅用电噶， 用电噶，俾你听下声啦， 好啊。 Game on, level two。 好啦，我话个神物其实好细个嘅啫嘛，但系佢好重嘅， 铁嚟嘅， 咁又未去到铁嘅，但系佢好实在咯，嗰嚿嘢，好硬框框咯，即系掉得穿个头咯。 哦，咁啊质地系咩啊？ 有半胶嘅，咁但系我谂入边都有金属成分嘅，系啦，咁但系佢因为嗰嚿嘢因为好浓缩啊。咁所以變相咧，佢就好細嚿嘅一嚿嘢 咯。哇，好重啊，成個圓咁樣 嘅 喎。 成個圓，咩未去到圓？ 佢係聚手嘅喎，因為你熬嘅時候咧 ，feel 到有啲嘢係突然間好似一網球跌落去。 咁又未去到好重， 不，我未去到好 重咯。但都 重 咯，我覺得係。 頭先先會，哇，好重！ 反應大一少少 啫。 跟住我即刻拎住 咧， 我以為好重啊，拎住。 啊！哎呀，节目效果嘅嘢你都唔明嘅、 啊。日本节目好啱你。 系啊，点啊？又唔可以叫轻咯。 我谂佢好似一个网球咁咯， 个 重量系。诶、啊我 feel 到佢唔系一样圆形嘅嘢嚟嘅。我熬嘅时候， 我反而觉得系弧形。 摸得噶，摸得噶。 你哋想摸啊？ 想啊！ 转头开俾你估一阵先啦，转头开俾你摸，因为摸就知噶啦。 哦，系噶。 系啊，一摸我谂你就明 白了。好啦，咁啊，不如播首歌啦。我估系灯，暂时我唔知道自己会唔会转嘅。 系你估咗我嗰个添。 我见你估我先话估啫嘛。 系咩？就快讲啊嘛，转头。话俾你听我估乜嘢，大家应该可以咧疯狂咁样喺我哋个 post 上面留言嘅，咁你可以随便发问你嘅问题，或者你有咩答案系估到嘅，欢迎留言。 试过接吻，习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What's going on? 才是那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太幼稚。Now you see what I see， 谈情是为了惊喜，平凡人但求一张一纸也合处。 Egga So Called Love Song。 Game on, level three。 好啦，摸下啦，好嘛？ 好， 好，我想估一下。 我嚟估。 我谂紧系咪嗰啲接收加强器？ 嗯。 谂紧 喺网上面咧，都有啲人俾啲意见大家嘅。第一个咧就系阿 He Man， 佢就话咧感应开关灯， 哇！ 即系拍一下手， 系啦， 就 而家有啲感应开关灯系你经过去就要着噶啦，会着三秒咁样。 我真系 呢个好恐怖噶， 点解啊？ 如果你行过冇人喐过着灯啊！ 我细个咧，因为我细个系住村屋区嘅嗰啲环境咧，咁有啲门口好中意加嗰阵时未 hit 感应灯嘅，但系嗰一家咧就好前卫嘅，装咗感应灯。我第一次唔知嗰啲叫感应灯啊！我行过咧，真系吓个心系跳出嚟啊！吓到以为有鬼啊！ 会噶， 又或者有啲楼梯都兴噶嘛，悭电 系啊系啊， 跟住咧你有阵时未，同埋佢哋啲感应系慢啲噶嘛，你行咗佢继续熄灯，你行完佢先着灯，你会惊噶， 错晒啊！嗰啲timing 系啊。 啊，另一个 Carmen 咧，佢就话叫做驱，唔系驱蚊器，系咪驱蚊器？ 系， 但 你屋企可能做乜嘢咧？你又唔系喺花园啊？ 屋企都有蚊噶嘛？ 但你唔会有蚊有到咁啊？ 有噶，有啲住村屋嗰啲真系屋企会成日有啲蚊仔入咗嚟， 所以我就话你花园啊嗰啲就话啫，近啲花园位啊嗰啲郊区。 嗯，仲有冇其他 tips？ 但我住矮层。 你住矮层，即系有蚊咯、 啊。我对面就已经系。 佢屋企有衣鱼啫嘛。 我对面唔系，唔好咁讲。 唔系净系得衣鱼啦。 系个坑渠有衣鱼，唔系我屋企有衣鱼。 唔系咁好难， 唔好 理嘅 啦。系啦，嗱，咁另外一个咧都系 Karen 啦，佢都话驱蚊器，两个人估驱蚊器啦。 好，我要摸一下先。 好，你摸下。 你会唔会如果驱蚊器嘅话，你有冇开着佢噶？ 冇。 想电我只手、啊。 跟住咧，阿 CY 咧，佢就话系日头用定夜晚用噶。 咁系日头用定夜晚用咧？ 佢问得非常好。 夜晚用嘅， 系夜晚用嘅。 夜晚先开嚟用噶。 我想讲，我 feel 到啊，我而家摸到啦，因为呢一嚿嘢其实系一个圆形，好似一个馒头嘅物体。 嗯。 我觉得系有听众估中嘅。咁头先的神讲嗰啲咧都似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咦 有啲眉毛啦， 有啲眉毛啦。 我未摸嘅， 咁嘅。 我想问一下系有冇得分级数噶？即系我可唔可以有 level one two three， 即系三个掣，第一二三级咁样？ 有 嘅， 有 劲驱蚊、小驱蚊， 即系加强哇！ 大 驱蚊 唔系小驱蚊，唔系小驱蚊，中驱蚊同埋大驱蜜蜂咁样。 系啦， 哇！咁厲害，蜜蜂都驅到。 有聽眾 Brenda 佢就話應該係咪藍牙喇叭？ 嗱而家咧， 我覺得未必似藍牙喇叭，因為我摸落去嘅時候咧，嗰、那個饅頭嘅 size 啦，大概係密噶。即係滑身嘅，咁佢中間冇窿。如果喇叭嘅話，一定會有啲窿，網狀嘅窿噶嘛，佢冇嘅，所以我就覺得係。之前聽眾們講嗰啲，即係例如可能係燈，可能係滅蚊。滅蚊其實而家有好多咧，未必話一定要係電佢啊，即係你行過啲咁，未必嘅。 音頻咯、 啊，係啦，用一啲我哋未必聽到嘅音頻啊，或者我唔知啊，係咪有啲燈嘅顏色啊？我唔知啦，係用其他方法咯。 我而家咧就見到一個掣，唔係見唔到，我係摸到，我摸到一個掣，我就撳咗落去，好似冇 觸電嘅感覺， 跟住爛咗。 然后冇任何反应，咁我就谂可能系即系同一啲电波或者同一啲感觉嘅嘢有关，又好似冇香气，好似冇香气发出嚟。 你应该闻到个盒嗰啲纸臭。 系啊，我都闻到，但系咦唔系、啊，你闻唔闻到啊？ 冇、啊， 有啲香气走出嚟。 冇啊， 好重新嘅，最新嘅。咁佢系大约 系咪我散发出嚟啊？ 你个人啊， 可能系我。 点解无端端有香气发出嘅？做啲咩？ 系啦， 好似成粒士多啤梨咁。 系好 sweet 啊！咁佢有几？好似个掣都咁大嘅，好似有条坑喎。 好啦，快出啦！ 嗱，又有听众问啦，咁阿善伟应该系，佢就话喂，价钱上大约几多钱啊？过唔过五百蚊啊？唔过。 百零蚊啫，都有交易噶啦，难唔难买到？唔难买到，坊间都有得卖噶啦。 好啦，最后三十秒开股啦，我就估灯。 我估香薰咗。 哎呀，最近答案嘅就系茉莉啊！ 灯 系眼灯嚟嘅，系摆床头嘅一啲床头灯啊。 但我相信佢应该唔系拍嗰啲啦，即系我意思系唔系拍声嗰只。 佢开关嘅。 系啦，即系揿佢嘅时候就着灯，跟住揿一下又熄灯嗰啲。 你而家喺好光嘅地方咧，你见到啦，但系其实咧佢系一个气氛灯啊。 系 喺夜晚唔会超级光，但系佢系有光线嘅。 要有气氛啊，咁啊特别时候先用。 夜晚好有气氛啊，瞓觉用。 多个州都冇要求民众外出要佩戴口罩，联邦政府亦冇颁布相关规定。德州占全美确诊病例一成以上，或者会成为首个累计病例突破100万嘅州份。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2度，是有纪录以来最暖的立冬。下午4点，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高雄以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减弱。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气干燥，初时大致天晴，晚间云量增多，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御龙山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不过大约5分钟前清理好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圆洲角公园。咁就系较早前咧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御龙山嘅慢线有意外，咁不过意外清理好啦。而家车龙排到去圆洲角公园。在隧道方面，洪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欣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只是排到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的入口龙尾排到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波打路道返沙田龙尾排到油站，龙翔道返沙田龙尾去到荷里活广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是挤塞，龙尾排到彩虹隔音槽。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仍然都是车多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接近电话机楼，蓝田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赤西贡、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桥底去元朗，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3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揾边位啊？啊，唔使啦，唔该。 你又收到电话骗案啊？ 定系美容广告啊？ 唔系啊，民意调查啊。 点解你咁衰唔帮人做啊？ 哎呀，小小市民做乜嘢啫？ 但我哋呢个大社会就系我哋啲小市民组成噶嘛，少你一个争好远噶。 其实民意调查科唔科学嘅咧？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嘅 《Step 上场实验室》， 到时见啦。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莫莉、迪神、施培、陈尝试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一听呢个声，知道又到我出场啦。 休息啊， 好食噶， 又食啲奇怪嘢啊。 其实咧，我哋事前咧已经录咗最后嗰 part 噶啦，咁就系试食嗰 part。咁因为直播室唔可以食嘢嘛，咁我哋就出咗去再事先录低咗。咁所以一阵间可以听下究竟系试食啲乜嘢。 我惊又系服啊， 唔会啦，你知道噶。应该 俾你新一个环节，叫做服务你。永远啲嘢冇呢都系服嘅，服务你。 今日你想服务嘅系 系啦，系啦，我要俾你啊。 今次但系其实咧，我都觉得我今次呢一个系一个新尝试嚟嘅，我唔知嘅。即系之前有好多次我都预计啊，应该都唔会有死噶啦，唔会好难食得去边嘅、嗯。但系今次真系搏。今次想讲嘅系咩？讲酱，因为早几日啊，系咪咧？即系早排啦。咁、就有网民就喺度严选，就系、一人一个酱汁先至系主角。的食物，因为其实呢我又在想想想是的，我是一个酱精来的，我什么都要多汁啊，麻烦跟着什么都说麻烦给多两包酱，是给到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不如试咗先啦。我直情过分到呢，嗌一个凤爪排骨饭，当系凤爪排骨饭啦。 多豉油啊， 多豉油。跟住佢倒完之后呢，我话唔该再多啲啊。 吓 咁夸张啊？ 唔系喎，嗰啲饭好咸㗎喎。 我望都冇望过啊，我就唔该再多啲。跟住我妈或者个倒豉油嗰人都话，啊，小姐你都冇睇过，不如你试下好唔好食先啦，因为 咸得就食唔到喎。 因为其实都系可能捧住个餐， 系咯， 再唔系过嚟攞翻碗豉油啦咁。跟住之後咧，係真係會係咁，又或者佢頭先所講啦，嗌嘢食嘅時候，啲餸都未嚟，唔該蜜糖芥末醬啊，跟住佢攞一個嚟，唔該俾多兩個喎， 即係嚇親人㗎喎。 係啊係啊，即係人哋以為我可能有個碗咧自己不走曬， 係咯， 你係咪想拎翻屋企啊？ 即係我係會執怪執到係咁嘅咯。你哋係唔係一個咁樣嘅人咧？ 好誇張，因為我自己如果真係去食薯條嗰啲啦，我係都係多醬嘅，但冇你咁誇張，通常一。個中薯條大約用三四包番茄醬。 哦，我唔係咁樣計，我係以薯條計嘅。 嚇！ 我一包薯條係食五唔係一 大中細先 五條薯條用一包茄汁。 咩話？咁真係太誇張 喎！我係餡啊，不羹一羹咁樣不㗎。 因為你好中意食呢個醬， 好中意食薯條，好中意食茄汁。 哦，咁你會唔會就咁搣開包茄汁就咁啜啊？ 有試過，所以自嗰次之後我就知道原來唔同茄汁係唔同嘅濃度嘅。 係，同埋坊間傳聞就係包茄汁上面有個數字， 有乜㗎嘛？ 係啦，嗰個數字係酸甜度係唔同㗎嘛。 係啊， 咁啊，原來汁大家都係汁怪嚟㗎啦。 係，冇你咁誇張咯，但係 係啊，我都承認我自己誇張嗰啲人嚟㗎。我直情有段時間啲汁咧係要好似湯撈飯咁樣食。 哇，誇張！ 湯撈其他嘢。 係，不過我又覺得真係有一啲嘢係要有汁先好食嘅。 係。 啦，咁啊有啲人都有讲嘅，就网上面就话呢个譬如鸡粒啦，即系有个快餐店嘅鸡粒，咁、有个甜酸酱噶嘛，哇！佢哋就话呢个完全系一个灵魂人物，将所有干蒸蒸嘅一啲鸡粒咧，哇！完全生色不少。 系啊， 但我有 friend 系真系完全唔点呢个酱噶、 哦， 我想问吓、你做咩食啲柴啊？ 系、 哦、 咯， 即系佢仲要冻咗嘅话唔脆嘅时候，你真系柴咁噶嘛？ 唔系嗰啲鸡翼都系噶，炸鸡翼如果你冇嗰个甜酸酱，唔系嗰个叫泰式辣酱， 系 你又觉得哎呀硬系好 dry 啊，争少少嘢。 但系甜酸酱系同泰式辣酱比咧，甜酸酱系胜一筹嘅。 系， 我系觉得因为泰式辣酱只有嗰种辣辣麻麻，令你唔觉得好吸引咯、啊，好有口感好正咁、啊、但系甜酸酱咧，系你食过翻寻味嘅， 即系有回味嘅。 系啦系啦，你间唔时咧食完成餐饭啦，你牙罅中间摄住嗰啲酱咧，每翻出嚟咧。好味啊！ 咁夸张啊！ 嗱，呢个泰式辣酱都系啦，就系第一二位嚟嘅，一个就系甜酸酱，一个就系个泰式辣酱啦。但系而家因为咧，大家都知啦，已经系冇得就话俾你任攞噶嘛，连个泰式辣酱都冇嘅，全部都系计钱嘅。但系你知唔知我有段时间夸张到咧，我系特登会俾钱去买咗摆喺屋企。 啊、我都會啊，因為我好中意食嗰啲雪雪粉嘅，咁、所以我係好驚咧，完咗呢一個宣傳期之後冇啦、 哦， 我會頭先買定噶，係 啊 係 啊， 我唔該十包， 因為某啲味係會失即係冇咗，可能隔咗好多年先出噶嘛。 啊，咁啊冇， 佢直情 係 下年 啊， 係 因為講緊嗰種雞醬咧，點雞嗰種醬咧、之前係直情網上要拍賣噶。 哦，有一隻 四川嗰只， 系啊，四川嗰只，因为只断咗，细个先有嘅，大个冇出噶啦，所以佢有啲酱系真系会绝版嘅。 哦，系嘅， 咁又冇咁夸张，因为其实都系过期一日嚟 啊 嘛，所以就唔会嘅。咁啊，另外啦，佢就话之后啦，再数落去啦，冇咁次要嘅，就系呢个热香饼入面嗰个嘅蜂糖酱。 哦，冇乜特别咯。 我觉得热香饼系要一定会点牛油同埋点蜜糖，就等于西多士咯。 系 啊， 一定要点晒呢两样嘢，同埋西多。當時我一定要吃花生醬在中間，即係譬如有些人話整芥呀，或者而家有很多紅豆啊，有很多不同的餡在入面噶嘛，甚至乎冇餡添嘅。我係依中食冇餡，但我不得噶，我會覺得硬係爭咁啲嘢嘅。 係，如果冇餡嘅話，不如唔好食。我覺得西多士如果中間冇嘢咧，你不如就咁買塊麵包吃算。 同埋我成日覺得好蝕啊！ 我都系嘅， 好蚀啊！俾咁多钱去买个西多士，你冇馅咁。系，之后咧就到茄汁就配薯条啦，咁啊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嘅。另外一样嘢就系家私铺有个家私铺肉丸咧， 哦， 哇正啊！个酱系重点， 瑞士汁啊嘛，佢话嗰度 系瑞士汁，唔系、仲有个梅酱噶， 嗰、那个就系、 梅酱。 忌廉汁即系一个 cream 啦，白白地色嘅 cream 啦，唔、我唔知嗰算唔白色。 我食我中意食啡色嗰只咯， 系啡色嗰只 cream， 再加一个嘅红莓酱， 系啦， 红莓酱真系好好食嘅，捞埋落去。 嗱，如果你讲呢个红莓酱，我真系超中意。我 好似又冇乜食过红莓酱， 系咩？ 可能 我一定要加啲噶， 我要个 俾多啲添啊，仲要 系。系啊， 你觉得唔够酱，你觉得唔好味，因为佢就系有少少又咸又甜嘅感觉。 因为呢间家私铺咧，佢咪好兴嗰只热狗平嘅。 十 蚊啊！嗰陣時咧，即係佢熱狗固然就勁啦，係咪先？咁 又 又平啦，又唔係太細份量啦。我係知道咧，嗰啲茄汁同埋芥辣咧係遮住呢條腸咯。 咁誇張！ 我係醬怪嚟㗎， 即 係 條坑咧，填滿曬。 直情我係抹開個包兩邊，等佢流入去咯。等佢裝滿咯，係你咁先好食噶嘛？ 係啊，我逢係啲包一定會就打開佢，跟攝落啲辣度㗎。 你咁樣先食到嗰種嘅汁啊，融入去嘅味道。 係， 都係。 好啦，之後呢、這個一定好多探討嘅空間。 係 腸粉， 一定要有醬啦，冇醬點食啊？ 你知唔知我食腸粉係 麻醬？ 你知唔知我食腸粉係好怪嘅？ 芝麻 少啲麻醬， 哦、 因為咧麻醬係會溝到啲豉油好結啊。所以我就觉得有少少呢个麻酱味就够啦，唔好太多，因为结得滞。咁芝麻要大量，跟住甜酱一般，都豉油。 咦，我又唔系嗱，我食法酒芝麻，因为我唔中意食芝麻嘅，等于我去食嗰个新地嗰啲 friend 咧，系唔落花生嘅， 即系你个人 朱古力走花生，系啦呢个例牌啦。咁跟住咧，但系食肠粉咧唔系嘅，超级多麻酱，超级多甜酱。可以少少豉油，因為阿莫話齋係啱嘅，佢撈結咗咧係有少少唔係好太好食嘅， 唔好順滑啊！ 我又幾中意佢結少少，因為咧佢張住張住嘅感覺咧好好味嘅，咁所以咧。 另外有時我會落少少辣椒油。 啊，辣椒油是重點。 係啊， 我覺得是我自己認同你不可以太多麻醬，但係咧我反而不會太多豉油，因為好鹹啊。但個重點是個甜醬，哦，即係你冇甜，就算冇麻醬或者冇豉油，我覺得都是要有甜醬。 食臭豆腐你 O 唔 OK？ O、okay、K 啊， 哇！一定要加嗰個醬係咩醬咧？豆 瓣 醬，再加甜醬，一定要兩樣溝埋， 啊， 缺一不可。 因為食臭豆腐先係超勁醬嘅人咯，嗯，因為你係基本上係真係要覆蓋成嚿豆腐咧，你再擺入口嗰種味咧撈埋一齊，哇！真係不得了。 但我覺得冇醬係食唔到嘅，如果臭豆腐，我唔知道身邊有冇人係唔食醬齋食臭豆腐， 真真唔得。 係 啊，係啦， 啊啊。我想講個好變態嘅嘢俾你聽，我食腸粉咧，我係會人哋咪卷卷嘅。我是找个竹签挑起旁边的位置整块拉出来揉晒酱先找个竹签串埋它跟着吃。 哇咁有趣。 揉好多酱来吃的跟着好好吃的。 可以这样拎到出来。 好嘥时间咯卷咯即是你推翻开它而已嘛。 咁，哦，你 好像块地毡咁你推翻开它跟着之后你卷返块地毡。又不需要卷到好小即是好像人来吃那些韩国鱼串咁呢，啊，你找个竹签穿返住收落去。 咁你不用穿返它啦你吃成块粉皮它加酱去咪得咯千层面嘛。 哎呀就揉了跟住之後，或者揾兩個竹籤夾起咁去食咯。 新食法可以試下。 係啊，你試下呢個，哇，再正啲。好啦，講到呢度啦，其實原來世界上面咧都有一啲特別嘅醬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了解過或者認唔認識啦， 嗯。 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希臘嘅傳統嘅醬料嚟嘅。呢，這個醬咧就係青瓜乳呢，這個叫咩啊？青瓜嘅乳酪醬啊，大概係酸嘅。是加酸乳酪嚟嘅，咁佢話通常呢個咧，佢哋會攞嚟沾面啊，或者攞嚟做前菜用嘅。咁，嗯，好啦，另外一個咧，好想講嘅就係我最近先認識菲律賓嘅香蕉果醬。 吓，啊！ 但系其实原来佢好耐历史噶啦，咁点解咧？ 菲律宾香蕉系出 名嘅，同埋特别多。 系啦，但系原来菲律宾嘅香蕉果酱，仲要系原来系好多地方买。我头先喺同思培咧，准备节目之前啦，喺出面吹水啊，倾偈，跟住 search 啦。原來係直情有啲大型嘅超級市場都有得賣，但係我哋永遠唔會懷疑咯。哦，但係佢係通常叫做香蕉辣醬嘅，或者有啲叫香蕉。 其實香蕉果醬你都覺得好奇， 好正常啊。 香蕉辣醬咧，你會覺得乜嘢醬啊？呢個啊， 係啊，跟住佢都有講過少少嘅歷史嘅。咁佢就話啦，原來咧呢一個嘅香蕉番茄醬啦，其實係一個甜辣醬嚟嘅。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啊，因為咧個物資就比較缺乏啊。咁啊，有一個菲律賓嘅食家咧，咁咧佢就苦心咧，就周圍揾啦，啊，到底邊度咧有啲地方有啲蔬果係有營養嘅，可以俾佢哋飽腹啊，咁樣唔使餓住個肚啊，咁。跟住佢哋就因為大家都知啦，你打仗嘅話一定會好窮困噶嘛生活。咁好啦，咁啊，於是咧佢哋最後尾咧就發明咗呢個嘅香蕉醬。咁原來咧就係呢個生活困苦嘅人裏面咧，佢哋會咧即係沾一種尖醬咧，最好就要有唔同嘅口味，最好有多啲口味，就可能就有呢個香蕉甜醬啊、香蕉辣醬啊、香蕉甜辣醬啊咁樣。咁佢哋就話咧會攞嚟撈飯去填飽自己個肚嘅。咁咧亦都適合菲律賓人中意多層次。口味的偏好，咁最后啦，而家啦，佢哋会攞嚟可能炸完啲嘢食之后咧，就攞嚟饮嚟食啊，又或者攞嚟都会去做一下啲肉啊，又会点嚟食啊咁样咯。咁，呢个酱本来我谂住俾你哋试嘅。但最後尾我都係翻到嚟先知道有呢個醬，所以我就最後攞咗一種大家成日都話喂必食嘅醬就係甜酸醬，準備咗兩種普通嘅零食去俾你試，究竟呢個係咪真係妹仔大過主人婆？即係話呢一個醬係咪真係點乜嘢嘢都好食嘅咧？ 我想試啊！ 你陣間試到啦， 好啊， 其實唔係陣間試到，你一早試咗啦， 試下 啦，係啦。不過我再一次講啦，因為咧係直播室嘅關係啦，我哋唔可以食嘢。 冇錯，我哋好乖嘅。 係啊，所以我哋事先已經拍咗片，同埋已經有一個試食嘅感覺噶啦。 係啦，咁我哋就聽下啦。睇下片，我哋可以上網睇啦，係嘛？ 嗯， 俾少少時間我轉個頭啊。 好啊。 乜你覺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豬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我哋嚟到户外咧，做咩咧？好明显就要试食啦！呢一 part 事先就要录低先嘅，因为俾你哋感受一下啊嘛。 又系我最憎食嘅肠啦。 我唔 记得咗你，原来我最珍惜呢个肠噶。 几有爱，请你食啊！ 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啦，就系话原来有啲酱，有啲酱咧就必定系会要嘅。咁啊，哇，即系咩酱点咩都得嘅。 你呢个系真系最好食嘅酱嚟。 系啦，而家亦都系网民咧都有咧投选到呢个系数一数二系一定要食嘅酱嚟嘅。 甜酸酱， 甜酸酱。咁但系咧，好啦，甜酸酱我哋食呢个鸡粒就话好好味啦。 系啊系啊。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要点落去其他嘢度，又唔知道有冇食咧，所以就靠你哋两个咧去话俾大家听，究竟甜酸酱系咪点乜嘢都好好食？ 其实我系食佢公司嘅包咧，我都系点呢个酱嘅。 我点提子酱、 啊？我知道你啲薯条嘛， 系 系啦， 鱼柳包都系。 佢话好好食，我未试过。 系 薯条系 OK 嘅，但系点 唔系讲紧提子酱、啊？ 我提子酱，揾咩点提子酱？ 薯条咯， 薯条、 鱼柳包、猪柳蛋都系。 吓、啊，鱼柳包点提子酱？ 好呕啊！ 好奇怪、啊， 好好食噶。 好啦，咁今日我哋试下呢个甜酸酱点咩咧？呢啲啊， 嗱系啦，因为其实你话呢个你最憎食啊嘛，咁你又最中意食呢个，咁、不如睇可唔可以等下。 好讨厌，照呢个声气讲。 我试下啦， 我攞一条啦，另一个留俾你。 头先我系搣得比较核突啲嘅，咁而家咧我哋就将一条肠仔分咗两边啦。咁首先要截佢出嚟先，等我俾啲时间。 核突嘅，点解你呢个肠仔？喂，你呢个真系第二样嘢嚟喎。 好啦，试下啦。 嗱，点咗落去啦，而家试一试。好诡异。 哇，你好用啊！你 我要饮多，唔系因为个肠我真系唔中意食啊嘛。 好奇怪喎、其 实影佢啊影佢啊 影佢啊，因为咧 哇好臭啊呢、這个肠真系，我真系好憎食呢个肠，呢、這个肠系解鱼嗰啲味啊， 我好中意食呢个肠噶 ，OK 喎，唔系食惯咗你会觉得嗰、那个肠仔应该系咁嘅味啊， 我好难食啊， 但系你食到好开心， 唔系因为呢个酱好食啊。 咁啊，不如試下呢一個啦，呢個就係脆餅嚟嘅啫。咁我哋試下一個脆餅，點咗呢個醬之後，睇下又有冇食啦。 哇！呢個脆餅好似有啲唔同嘅，點解？ 係啊， 點解上面有佢又似係某一個？嗰、那個好旺嘅牌子， 但 係 送俾我嘅，我唔知 係 邊度嚟 嘅。唔係呢啲餅咧，係有糖分、糖霜喺上面嘅，所以佢係特別好食嘅。我諗 呢個應該點應該 OK。哇！你睇下，喂，俾大家睇下，黐咗線啊！的神咧，直情好似攞匙羹抌落去飲一羹，有一湯羹喺嗰度， 不如倒曬俾你啦。 喂，你不如攞沖水飲啦，好唔好啊？ 好味，好味味。 我點完個餅之後咩味咧？個餅有冇淋到啊？唔知擺咗幾耐啊？ 我後悔啊！ 點解啊？ 因為我分開咗嚟食，我入食舐咗個淋醬之後先食個餅，我淨係食到餅嘅味。 你咪試多次咯！ 哎呀！我得翻㗎。係啦，等陣食啊！ 一陣 食。 好奇怪嘅，點解？我覺得你真係因為好中意食呢個醬，因為咧，我覺得兩個嘢其實唔 佢又點咗第二個茶羹啦？ 因為咧又甜又酸啦，你喺度搞到好似有肉味咁樣咯。但佢本身係一個呢、這個叫咩啊？雪餅、 米餅。 米餅是唔米做噶嘛？ 喂， 有肉咪好咯， 唔夾啊！ 喂，但係唔係？如果有肉嘅話，咪即係而家啲新豬肉啊嗰啲啊嘛。 你試下不如。 即係如果你冇錢開飯，或者最近比較窮嘅話，就可以買個雪餅嚟點扮食肉係咪？但係好味嘅本身個餅係。 唔係唔好食。 就 是、难食咯，好怪咧，又酸酸，唔知咩涩涩地咁样。 点解会食到肉味噶？ 唔知点解你俾我嚟试嘅？ 我食唔到肉味啊！ 点解你俾我嚟试嘅？ 我有臭脚味喎。 咁点解俾我嚟试嘅？ 因为 唔系啊，我以为雪饼已经算捞呢个唔差嘛。 你系攞雪糕嚟试啊嘛，攞雪饼嚟试啊。 雪糕上次俾你试过啊嘛。 成羹雪糕好好味咧。 诶，不如呢个成个俾你攞去冲水饮啦。 咪系咯，咪我请埋你食埋呢个肠咯。好核突啊！呢一个嗱咁啊，但我觉得唔系嘅。因为咧提子味点乜咧，佢话佢好中意食咧，其实我麻麻地嘅，但可能呢种咧对于你嚟讲，你系觉得好好食嘅，系啦，咁啊你不妨自己攞几个酱翻屋企试下食，但我觉得斋食呢个酱已经够啦，呢两个咧悭翻啦，系啦。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 前尘，恋爱每日重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之际。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无憾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佢系次元壁主唱嘅林欣彤，咁啊，佢啊修身成功啦，好、 啊、 明显就系因为佢话佢都讲过就系唔点将啦、 嗯。 但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嘅，我而家觉得要反思嘅，因为头先听完的神大啖大啖咁食啲酱嘅时候，我觉得好浪费啊。因为其实做酱料咧要时间啦，要火候啦，仲、嗯、要制造人嘅心机、 啊。 其实我觉得我哋应该要去好好品尝佢，而唔系咁样坑佢。 应该每下佢。 又或者我哋成日嗌咗好多酱之后食完真系食唔剩摆翻喺度，其实系好浪费。 应该带翻屋企。 系，所以大家都要正视一下，攞酱嘅时候真系唔好攞咁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一宗属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另外两宗是输入病例。另外有少过十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三宗初步源头不明。新增源头不明确诊个案的患者是一名26岁男子，和家人住在大埔广福村，他在大埔崇德街一间酒吧工作，最后上班日子是上个月29号，上个月31号开始出现咳嗽等病征。至于两宗输入个案，患者都是由英国抵港。黄竹坑朝早有野猪怀疑被割去头部，警方怀疑有两名男子涉案，列作残酷对待动物案处理。警方上午11点几接报，指在香港仔黄竹坑道发现一只长 1.5 米的野猪尸体，现场亦有刀和戒刀等物品，警方通知爱护动物协会到场。一名23岁警员涉及一宗怀疑洗黑钱案件被捕，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他早前已经被停职。案件涉及8男3女，他们涉嫌去年3月至今年10月处理总共2亿1000几万的怀疑犯罪得益，每个户口的交易金额大约是500万至7000万。美国大选仍然点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宾夕法尼亚、佐治亚和内华达几个关键州份继续领先。美联社推算拜登至今取得264张选举人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没有计入亚利桑那州的结果，推算拜登暂时得票253张。两间传媒机构都推算，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至今有214张选举人票。他在另一个关键州份北卡罗来纳州领先，在佐治亚州两人得票非常接近。

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子龙邀请到呢位嘉宾啦，就唔单止同我一样好热爱玩具啊，更加犀利嘅咧就系佢由热爱玩具啦，到同唔同嘅玩具品牌合作啦，到而家咧就真系已经自己咧有一个属于自己嘅玩具品牌嘅诞生啦。咁啊，讲紧嘅咧就系 Postpus 嘅阿 Lu，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Postpus 嘅阿 Lu。 你好啊 ，Lu，Lu， 其实 Postpus 你嘅玩具品牌咧都系呢几年新诞生噶啦。你以前即除了喜歡玩具之外都跟不同的玩具公司合作過，有一些經驗先的。 咁其實就我以前就都做了十年到㗎喇，呢行 鬼拍後尾枕， 以前做下模改造啊， 我諗我會係揾藉口嗌大家落車或者嗌大家走先講。 我都係囉，我絕對唔會喺一零夜晚啦，我通常第日嫁咗人。 咁我諗即比較多人會開始認識 嫁咗人。嫁咗 人。嫁咗人。嫁咗人。嫁咗人。嫁咗人。嫁咗人。嫁咗人。嫁咗人。嫁咗人。嫁咗人。 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 嗰个系列我都有唔少， 系啊系啊，出下出下都好多只 嘅。系啊，讲紧未去到十年都有八年啦， 有十年噶啦， 系咯。我记得我有天威勇士啦， 系 呢个超兽机神啦，系啊，三一系列啊，铁甲万能盒系列啊，都系出自你手笔嘅。 冇错，都系出自我手笔嘅。 哦，咁嗰時係直頭由諗啦、設計啦到生產都係你有份參與。 最主要係做設計嗰部分啦，咁後期會開始就涉獵多啲即係生產輔助啦，即係點樣去開始跟進啲生產啊，跟進個組貨啊嗰啲咁樣都會開始涉獵。 嗯，輔助嘅意思就即係了解一下個進度去到邊啊，又或者係睇佢哋即究竟點樣先完成得到個生產成個成品。 喺產品設計完咗之後咧，大家成日上網見到有啲灰毛啦。 係。 咁但係到去能夠做生產咧，其實仲有一段好長嘅距離嘅，即係一路 keep 住有改進啊、改善啊咁樣去應付嗰個生產。咁呢一啲嘅工作其實都是要慢慢累積經驗啦，咁啊，所以就即係一路做就慢慢越學越多啊，咁樣啦。 以往做玩具系列特別 Q 版啦，好落嚟嘅經驗，乜嘢令到你有一個動力想自己開始成立一個新嘅品牌咧 ？Postpus 係2017年成立嘅，嗰陣時大約係做咗十年到啦呢一行，咁啊開始會覺得啊，不如試下自己營運埋一個品牌啦，咁啊唔係淨係話做設計，咁不如試下營運品牌啦，因為營運品牌又涉及好多新嘅要學嘅嘢啦，例如接洽版權啦，要考慮個企劃啊，要計數啊，要做生產啊，諸如此類。 係咯，複雜好多喎，你淨係計數都可以忙到唞唔到噶咯。 係多咗好多困難，係之前冇諗過嘅。咁但係始終自己都即係做咗咁多年咧，咁都想真係試下自己嘅設計可唔可以做到一個自己嘅品牌咧咁樣。咁所以就開始咗 Postpus 呢一個牌子。 咁點解叫 Postpus 嘅？ 就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一個堅持嚟嘅。因為由我以前做呢、改模型開始啦，咁其實我都好堅持玩玩具係需要好玩嘅，可動性啊，即係扭嚟扭去呢樣嘢係好緊要咯。咁至於 Postpus 嘅意思咧，即係話佢除咗可動之外，佢仲要追加一啲變形合體或者係其他嘅元素擺喺裏面。咁或者要有合金嘅咁樣，咁所以先至會有 Postpus 呢一個品牌名。 哦，所以個名係咁樣嚟嘅。我對於我嚟講，其實中曬嘅，即係玩一定係可動行先啦，即係有合體有變形啦，即係有就 bonus 嚟嘅，即係冇都 OK 嘅，睇下邊一個角色啦。咁有啲真係冇得變形嘅嘛，就唔會夾硬嚟。但係傳統我哋中國人有一種諗法就係、是，要開一個新品牌，要自己即係營運啊，各樣嘢個難度挑戰好高嘅嘛。咁同你以往合作開或者你往做嘅公司品牌嗰、那個情況又點呢？ 首先呢樣就好多謝一路長期合作開嘅 Action Toys 啦。咁啊，即係佢知道我有個概念想自己做一個品牌嘅時候，佢一路都好支持我啦。咁啊，無論係介紹我哋認識啲版權商啊，定係即係俾一啲項目嘅建議啊，我哋啊，咁都俾咗好多幫助啊。咁啊，即係老實講，以我哋 咁少嘅公司嚟講，要去傾版權咧，其實開始係一定好困難嘅，即係冇人介紹真係好困難。 係㗎，即係如果零開始，版權持有人都唔認識你，點夠膽博取完成一個真係新嘅計劃嘅誕生嘅 proposal？嘅方針咧，其實都唔容易啊！ 冇乜實績，佢哋就未必會即係考慮咯。即係始終有人介紹啦，咁加上亦都做咗咁多年嘅 E10金咧，咁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咁啊可以叫做比較順利咁開咗個頭啦，咁啊即係 process 都可以順利咁樣做咗頭幾款產品。 咁我見咧，其實過去誕生咗嘅，譬如好似黃金俠啦、戰國魔神啦，甚至乎之前好 hit 嘅銀河烈風啦。而家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你比較後生嘅咧，你未必熟悉咁幾個作品啊，因為都講緊廿幾三十年前嘅啦，即係講緊動畫播出街嘅時候。 冇錯冇錯。 點解你會咁有興趣嗰個年代嘅機械人嘅咧？ 首先我自己本身嗰個年紀問題啦，因為我本身自己都係八十後比較頭嗰一陣啊，咁我細個都係睇呢啲卡通大嘅。例如銀河烈風啊，我自己好鍾意嘅動畫，因為最記得就係細個買嗰個玩具，然後唔見曬碌。係 啊，我諗我哋有同一款玩具啊。講緊係五架電單車要合體成為一個機械人，咁你幻想得到嗰啲碌咧就要拆開，然之後咧就變成一啲關節扣落去噶嘛。咁嗰陣時特別隻手紅色嗰架咧係唯一即係仲有碌嘅，所以我同個細佬成日爭嚟玩嘅。 因為即係佢變成合體咧，以前拆碌噶嘛，咁啊成日拆咗啲碌就唔知去曬邊，咁所以。即自己有諗下啊，不如做呢個角色嘅時候，第一件事我就喂，真係唔好拆碌啦，啲碌全部要諗辦法變成收埋佢咁。咁啊，例如好似黃金俠咁，我諗大家都好多香港人都識黃金俠。 烏蠅都嚇死，貓姨都嚇死，周身機關搖不起，是用純正黃金來做你自動變戰士。 我自己就細個嘅時候冇機會擁有過黃金俠嗰個玩具嘅，就反而有佢嗰啲朋友仔。因為例牌嘅主角貴啲噶嘛，咁啊扭計扭唔到啊，咁啊所以即係呢一類嘅情意結都支持咗自己去做呢一啲嘅角色咯。所以其實 postpass 咧，大家會留意到揀嘅作品啦，一般我哋都係會揀香港有播放過嘅動畫嚟到做。係咁啊，因為我哋都希望用香港做翻主要市場啦，咁啊。寧願揀啲小眾啲嘅角色，都希望情意結優先啦。 嗯，咁但係譬如好似頭先咁講，佢個可換性都係你一個考慮因素啦。咁有啲作品可能未必咁 hit 嘅，但係又可能好好玩嘅，即係好似頭先咁講，銀河烈風，其實過去都好似淨係出過之前我哋細個買過嗰個玩具。之後就好似冇再出現過。 有啲廠都有出過可以喐到嘅 figure 嘅，但係你話完全變形嘅有咁高 體規格 真係冇喎。 變形合體冇 㗎。其實同類型嘅角色仲有好多嘅。咁我自己嘅理解就係可能佢始終唔係一啲主流角色咧，咁大廠就未必會好有興趣去開發呢啲角色。但係我哋啲細公司就冇乜所謂啊嘛，咩都可以試下啊嘛。 冇乜包袱啦，可以即係做啲自己喜歡嘅先。 係啊，咁可以揀呢啲即係比較小眾啲嘅角色去做咯。 咁會唔會揀啲大路啲，譬如好似藍光人系列咁咧？ 咁我哋都有做啲嘗試嘅。咁例如大家見到嚟緊有勇者王啦。勇者王就叫好大路嘅角色啦，咁樣咁不過到作大路角色嘅時候，我哋就會嘗試去挑戰另一啲方向啦。即係例如勇者王會係我哋自己重新演繹過啦，重新做過一次個造型設計啦。咁又希望同現有市場上嘅有啲唔同，因為呢個都係我哋嘅諗法，即係唔想做啲同現有市場太重複同太多嘅一樣嘅嘢。咁希望可以喺裏面做啲變化出嚟。 呢個都關鍵嘅，因為 marketing 嘅角度就係人人都有，點解要揀你呢？咁如果做翻一模一樣嘅，咁其實就冇乜意思。同埋好多作品都出現過啦，好多品牌商都做過啦，咁再做一隻個競爭力就會少，所以就要有啲自己個性嘅產品出現啦。 又講翻少少去到 postpass 即係個理念啦，即係點解會去搞有咁嘅牌子去做呢啲設計咧？咁其實就係、本身我哋好，我好相信啊，即係本土自己嘅創意啦、概念同埋設計產品都可以去到世界水平。其實香港係有人才嘅，對於動漫畫好熱愛啊，對機械人好熱愛啊，對玩具好熱愛嘅人才係有，但係就冇機會。咁啊，自己難得有咁嘅機會可以做到呢行，咁希望可以做到個品牌，咁啊可以喺裏面即係盡量咁樣去發揮多啲嘅創作啊。 發揮多啲嘅概念咁樣咯。 諗翻轉頭，你一開始即係講緊 even 入去公司，即係入去一十金呢個生產線之前，你做好多唔同類型嘅創作啊，或者一啲模型啊等等，都係發自興趣嘅。 係啊，即係我自己，我諗我由小學開始已經係好中意睇模型嘅。咁啊，所以一路咁熱愛機械人啦，即係。有樣嘢都幾得意嘅，就係咧啲人成日話做嗰行厭嗰行啊，但係我就好奇怪嘅，即使自己工作已經係不停咁做機械咧，但我最大嘅興趣都仲係砌模型。咁啊呢樣嘢從來咁多年都冇間斷過。咁啊，即係有啲朋友都見到，哇！你已經做嘢做對住嗰啲，點解都仲有興趣砌嘅咧？咁冇辦法，真係係好中意嗰件事，咁啊，所以先至會咁投入去做呢樣嘢。 但幾唔同嘅喎，即係砌模型你係由好多配件慢慢組裝，甚至乎可以自己改咗一啲嘅設計啊，或者玩法啊擺落去。咁同你而家做玩具，你可能真係要跟住好多一啲嘅 IP 或者一啲作品嘅設計圖啊，再去演繹屬於自己嘅玩具，那個感覺又幾唔同嘅。 我會覺得係一個學習嘅過程，所有嘢都係由學習先，即係模仿先㗎啦。咁啊，砌模型或者改造模型，其實俾咗好大嘅啟發我去後，即係跟住到而家去做設計，因為有好多概念啊，好多做嘅設計嘅方法啊，嗰啲其實都係嚟自基礎嘅模型改造技術嘅。咁啊尤其是可動範圍啊嗰啲嘅設計啦，咁更加係即係模型都係業界嘅最 top 嗰一個嘅指標啦。咁將佢變成產品化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學習嘅過程啦。即係我覺得好神奇嘅，到而家我砌新模型我都仲覺得啊，每次都有嘢學到。 撇除工作以外啊，你平均幾耐完成一隻模型嘅咧？ 其實我平均每個月都起碼砌四五副模型嘅。 哇！你個產量都幾高 喎，不過真係主要就咁砌啦，已經過咗可以即係花時間慢慢去砌靚佢嘅，冇咗呢樣嘢啦已經。咁但係即係不停咁喺呢個過程裏面都係吸收啲新嘅技術啦，咁樣擺返喺自己嘅產品裏面囉。 咁但係你自己一路即係工作啦，甚至乎興趣啦咁樣玩啦，你個時間分配係點嘅呢？即係仲可以砌到咁多隻模型喎，我做電台我有陣時想砌模型都一個月都唔知砌唔砌到一隻㗎喎。 其實就講真啦，砌模型就真係有快有慢嘅，咁啊快嘅個零鐘頭都可以砌到一盒模型嘅，咁啊 BB 戰士級數咯， 係啊，即係有複雜亦都有簡單嘅，咁啊重點係有冇嗰個愛好啊，即係有冇嗰份愛去砌佢啦，係啊，咁啊點樣都會去堅持做呢樣嘢嘅，即係對我嚟講，我都係會堅持做呢樣嘢。 但係時間上咧，你即係抽幾多時間都唔定嘅，定還是係、 啊、 總之揾一個禮拜日或者有某啲日子，我就一定。做啲自己中意嘅嘢先， 系啊，呢個我都係減壓嚟噶嘛。其實呢行壓力都好大下嘅。 哦，咁啊係啊，特別做咗自己品牌之後，要兼顧嘅又多啦。 因為始終我哋自己 Postpus 呢個品牌就同現有大家市面上見到嗰啲品牌係有幾決定性唔一樣嘅，就係我哋係真係好獨立嘅品牌咯。即係冇本身我哋冇企業背景啦，即係亦都冇工廠啦，即係有好多牌子其實自己本身係工廠啦，咁我哋自己冇工廠 support 啦，咁更加冇銷售網絡啦，咁變咗去到而家我哋都仲係會係逐間鋪頭去問啊，你有冇興趣買我哋嘅產品啊咁樣，即係都仲係好細嘅一個公司嘅營運方法咁樣，咁變咗其實就要做一啲咁大型嘅項目，其實係幾吃力同埋幾困難嘅。即係往往咧，大家都會覺得啊，做呢行好似好夢幻咁樣啦，其實咧係有好多現實嘅嘢要妥協嘅。咁我會講嘅就係要一路平衡咯，平衡自己想做嘅夢想啦，同埋實際上能夠做到嘅嘢咯。咁都係要不停掙扎㗎啦，即係做呢一行都係，即係都係唔係簡單嘅事嚟。 掙扎， 掙扎，掙扎。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哋而家我哋個 studio 咁樣咧，係好似嗰啲點講好咧，好似啲熱血嗰啲運動漫畫咁樣，好似不停打淘汰賽咁樣。因為對我哋嚟講，其實我哋每個項目都好珍貴嘅，即係每次我都唔知究竟我哋即係有冇辦法可以。跑完個項目，然後再跑下一個咁樣， 就好似雙北咁樣啦。 係啦，就係、是、好似 slam dunk 咁，一場一場咁打上去咁樣。咁啊，咁都多謝大家支持嘅。咁啊，即係黃家俠啦、羅烈峰啦、戰國魔神啦，咁都俾我哋即係順利過咗。咁啊，嚟緊就嚟天威勇士啦，咁樣其實都幾熱血嘅。咁但係當然啦，亦都係一件好大壓力嘅事啦。 咁但係即係如果講玩具生產，其實你出設計圖。然之後到可能灰模 T1、T2、T3 咁樣一路改進，到真係出貨係啦。咁、那個時期其實好長噶嘛。咁由你公布嗰一剎那就已經係淘汰賽啊，定還是真係試過有啲諗過啦、設計過啦， 然之后胎死腹中嘅咧？ 其实设计唔系成个项目最困难同埋最大压力嗰部分，系去到最后收订单嗰个部分就系最大压力，因为。設計嘅話，我諗我同我啲同事都有信心，點樣都能夠做到某個程度嘅水平出嚟。但係同產品本身冇乜關係嘅，係到底有幾多嘅人會去支持你嘅產品呢？市場有幾大承受能力呢？因為有陣時又未必關客人嘅事，而事實上真係可能某啲角色實在太小眾啦，可能實在真係冇咁大嘅市場。咁所以而家每個項目都係我哋都要去到收單嗰陣時，我哋先至知道究竟個項目叫做過唔過到。或者係真係呢場比賽叫做贏唔贏到呢，咁所以其實係每次都係一個淘汰賽嚟嘅，對我嚟講，即係過去呢一年，我諗大家就更加明顯見到啦，即係經濟突然間有時好時壞啊咁樣，咁呢啲外圍因素都好影響，其實本身同個產品自己未必有太大關係，但係呢一部分就係會決定呢個產品嘅成敗咯。 嗯，但係都唔好氣餒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始終玩具呢一個行業咧，我諗難度一定有嘅，相對嘅滿足感都好大嘅。 冇錯冇錯。 係啊，嗱咁啊，見住你過去有幾個唔同嘅作品出現咗啦，咁啊嚟緊頭先你都講天威勇士啦。咁我諗對於可能即係有睇過呢套動畫嘅朋友仔都知道難度極高嘅，要將佢變成一個玩具，因為講一個人啦。然之後咧，仲要合上一套藍色嘅盔甲，然之後再喺呢套藍色盔甲以外，再合一套紅色嘅盔甲。其實仲要做到佢可動啊，係真係喐到擺到 pose 啊，其實難度好高噶。 的而且確係嘅，即係呢個都算係我自己創作歷程裏面嚟講，即係叫做幾困難嘅一個項目啦。咁不過好就好在，因為當時 ES 十金都有出過啦，咁其實都係我設計嘅。咁某程度上，今次 pose plus 呢一隻係。我將當年覺得自己做得唔夠滿意嘅地方，再重新再做好啲，咁啊再引入一啲新嘅概念同諗法咁樣，咁啊所以今次呢個作品就我認為成品我自己係幾滿意嘅，咁啊即係到時出嘅時候都希望大家都鍾意啦。 嗱，聽眾你唔好彩啦，因為你哋淨係聽。子龍咧就喺現場咧，就竟然可以有得攞一個呢、這個係一個板嚟嘅，係咪啊？ 其實係大貨嘅，即係近乎大貨樣板嚟㗎啦。 哦，因為我而家拎住呢一個作品咧，其實真係好還原得到動畫嗰個效果㗎。 喺設計開初嘅時候，我諗最先要諗嘅就係到底點處理一啲複雜嘅關節啦，係啦。咁最明顯就是骨關節啦，大家都會好在意㗎啦，因為咁耐以嚟佢最處理唔到嘅就係骨關節，即係點樣可以一個人套住一個人，而又可以做到個腳嘅活動係夠大呢咁樣。咁所以就喺最早嘅時候就喺一開始就係諗咗呢一部分先。咁其餘嘅部分相對嚟講就已經變得簡單。咁當然啦，另一樣就我哋會比較即係比較傾向一個即係自由少少嘅設計啦。咁啊，所以我哋唔係太跟佢原先設定咁去做，即係個變形合體唔係好太跟設定。其實有玩開 Pose Plus 都知㗎啦，即係黃金俠嗰陣時都因為個變形嘅方法同動畫唔一樣，都有啲人爭議過啦。即係我自己嘅立場就係我永遠都會覺得好玩係要優先咯。係啊，即係嗰樣嘢如果做咗出嚟係。佢雖然好似以前嘅跟到足嘅，但係佢唔好玩，或者係玩起嚟好唔方便嘅，咁我都會寧願去揀咗好玩先咯。 嗯，係啊。最後啦，做到而家遇到好多唔同嘅難關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啦。即係頭先你用淘汰賽嚟形容啦，乜嘢令到你堅持咗咁耐嘅咧？ 都係即係頭先講嗰個理念啦，就係我始終好相信自己或者係香港人呢一代啊，其實睇咗咁多年嘅日本動漫畫啦，浸淫咗咁多年日本文化啦，咁我就覺得我哋冇理由就淨係可以係接受而唔可以自己產出一啲嘢出嚟咯。即係雖然香港環境我哋未必可以好好咁去創作一啲 IP， 但係喺做產品設計啊呢啲嘅程度上嘅，我覺得我哋可以交到一啲好即係世界水平嘅設計出嚟。咁呢個我一路相信啦，同埋我好相信好嘅設計就會有好嘅市場支持啦。咁所以堅持到而家咁都係，即係個理念都冇變過，即係都係覺得只要做用心去做一啲好嘅設計出嚟咧，就總會有人去即係 support 同埋支持嘅咁樣。 繼續加油啊 ，Postus！ 好多謝你。 今すぐにもついて来いよ勝利の女神ならいつも嬉しい味方エンジェルソン巻き起これ嵐エンジェルショー空を突き刺す飛んで散ったテラパシー炎になるのさマシンロボお前には敵はないマシンロボ一秒も無限大目指せラビトリー後ろ向くなダッシュアンダッシュアンダッシュある日愛に出会うだろう耳の奥のかすかな SOS 瞳閉じれば見えるエンジェルストーンゴールドの翼エンジェルショーク広げれば夢遥かテラパシー炎になるのさマシンロボお前には敵はないマシンロボ一秒も無限大目指せラビトリーマシンロボお前には敵はない